老板先来杯奶昔，要透明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咪。 刚才歌中唱到的这个牛仔啊，不仅很忙，而且很有正义感。这首歌在专辑推出以后啊，保持了一周华语歌曲排行榜的首位，并在2008年度 TVB 金曲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音乐录音带演绎奖。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也依然来自于周杰伦，我们会听到他演唱的《可爱女人》。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也凭借着这首歌让周杰伦在2001年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其实提到这首歌呢，有一个人给予了周杰伦莫大的帮助，他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徐若瑄。而且徐若瑄呢还友情出演了这首歌曲的 MV， 这对当时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身份的周杰伦来说是非常有分量的支持。再加上这首歌曲旋律流畅而清晰，徐若瑄的歌词呢又温情而灵动，继而呢就成就了这么一首在当时听起来非常新鲜而且也非常动情的情歌。

气息浓浓的催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孙燕姿2002年的作品，叫做《一样的夏天》。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大型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头曲之一，由那英和红豆共同来演绎的一首《炎热的风》，是一首在乐坛呢评价很高的歌，也非常的好听。 情的灯。 中的意识究竟哪个更多，心的四季斑斑苦苦，不知不觉暗暗交错，究竟谁在掌握。 刚才那首炎热的风的确是首老歌了，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是由金莎演唱的《最后一个夏天》。而这首歌呢，是金莎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换季》当中的一首被大家非常喜爱的歌曲，很轻快，很校园。 哦，你住的也不远，从来就不曾烦恼过时间，在同一个校园看同样那一场脸，想不出未来又会有怎样改变。最后一个夏天，我们就要说再见，很想知道你会记得我哪一点。最后一个夏天，没有心情去海边，只想静静躲在房间翻唱 朋友。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最后一个夏天》的演唱者金莎和 Gigi 林俊杰共同来合作的一首也和夏天有关的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在这首歌曲之后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请你千万不要错过。 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不会浮现在眼前。